情也不随便对谁说感谢。承诺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奔跑在视线里的路，我不要祝福，梦里会孤独，奔向宽阔的最远处。承诺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奔跑在视线里的路，我不要祝福，梦里会孤独，奔向最远处。缩着身体，只剩沉默不语。有时太害怕失去，但越是抓紧，越显得无力。得到关心就忘了珍惜，一不顺心就打包行李，感情耗尽怎么来得及？为你承诺，画面一点点退后，伤口一点点腐朽，感情还能撑多久？为你承诺，事已到此怎么回头？你的伤放在我胸口，结局我们都要接受。好像不是一闭上眼，那些过去就浮现。你最爱逛的店，还有你布置的房间，你最爱的音乐，和你最爱做的飞，最喜欢碎碎念，以为这一切都没变。可是这几年，你一句话不顺就会翻脸，你看不到我曾为你做过那些改变，你只会看到我的缺点，不断在抱怨，岁月慢慢把我们改变。也许都应该冷静，别再相互怄气，什么对错输赢。也许真的要反省，就别再让自己拼命控制你。真爱隐瞒让我爱着你，就慢一慢让我看见你，就慢一慢让我忘记你。为你承诺，画面一点点退后，伤口一点点腐朽，感情还能撑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和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市委工作报告提出，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市财政收入、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利用外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及增量等多项指标在全省保持领先，县域经济和县域基本竞争力成功跻身全国50强，具备了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迈进的现实基础。诸多利好给我市增添了高端发展的强劲动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北京城市副中心加快建设，为我市推动跨区域融合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国家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实施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加行动计划，为我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提供了更大空间。航空、高速、城铁、轻轨、国道南移等重大对接工程进展加快，使三河发展的交通动脉更加畅通。走高端发展之路，既是抢抓机遇、借势发展的必然选择，又是当好标杆、创新示范的政治责任，也是后发跨越、弯道超车的内在要求。复杂形势让我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从宏观大势看，世界经济长期低迷，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发展失衡，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加剧，对我市招商引资、跨越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更加深刻的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实体企业生产经营仍然困难，金融风险有所积聚，对我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区域发展看，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加快建设的背景下，顺义着力建设绿色国际港，打造航空中心核心区，平谷着力打造城市副中心后花园，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廊坊市内各兄弟县区你追我赶、后发快进的态势进一步凸显，区域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从自身情况看，产业结构还不够优，传统产业升级空间较小，新兴产业支撑力还不足，特别是房地产业占比偏高，经济持续增长的后劲不足，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科技研发投入偏低，科技成果转化还不到位，大气和水污染防治任务依然艰巨，生态环境修复治理难度较大，城乡发展差距较为突出，西市区超负荷，东市区活力不足，民生领域仍有很多欠账，社会保障水平与京津差距明显，干部思想还不够解放，精神还不够振奋，落实工作还不够有力等问题仍然存在，对此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提高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齐心庄镇迅速行动，全面展开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组织工作人员对镇域内所有设石、设沙、水泥、雾气加工企业、装订印刷企业、餐饮店及建筑施工工地等进行拉网式摸排登记，并按官、停、县、改梳理分类，建立台账，召开大气污染防治专题工作会议，要求所有参战人员必须认清形势，真抓实干，切实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持久战，按照网格化管理机制安排各责任人深入到所包企业单位发放告知书，并召开齐心庄镇大气污染防治暨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进一步传达上级文件精神和相关政策规定，力求各企业负责人的理解配合与贯彻落实，加大昼夜值班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及时处置，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实处，取得实效。日前，香格里拉社区居委会联合小区物业公司共同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检查范围包括小区内安全隐患部位、消防设施设备的完好状况、小区底山露台整洁情况等。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当场将情况予以反馈，并提出整改措施和要求。此外，对于小区部分居民使用液化气罐，居委会也时刻督导，定期检查维修，以防隐患的发生。同时，工作人员还向小区居民发放家庭防火知识小常识，提高大家的安全意识。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和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一零三三，越来越动听。 每一个在我们生命里出现的人都是有原因，都是有使命的。喜欢你的人能够给你带来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和自持，你不喜欢的人教会了你宽容和尊重，而不喜欢你的人让你知道了自我成长。可以说每一个人的出现都是缘分，让我们用全身心的爱来感恩并且祝福生命中的每一个人吧。OK， 新一个小时了，这里依然是品味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雨婷，谢谢欢迎你。 你给的爱从不曾惊天动地，暖暖的就像件毛衣，浅浅的笑温热了我的孤寂，双眼是爱的温度，让我如此安心。两分寂寞相伴，整整夜的温暖，用一双温柔舒服交换孤单。我只想拥着你，就不轻易淡，让爱互相依偎，互相取暖。你的爱一丝一点直绵绵的甜蜜，靠着我的胸口，也缠绵我的心里，陪我走过风雨，就像暖暖的毛衣，一路紧紧相依。你贴着我的心，是难得过深的感情。我愿意日夜愿等你，安心。两分寂寞相伴，整整夜的温暖，用一生温柔舒服交换孤单。我只想拥着你，就不轻易淡，让爱互相依偎，想取暖。你的爱一丝一缕编织绵绵的甜蜜，靠着我的胸膛，也缠绵我的心里，陪我走过风雨，就像暖暖的毛衣，一路紧紧相依。你贴着我的心，一生难得何深的感激。 所以天苦了。 定你了，聊什么呢？聊天的见面会很美的，真的会的。可不可以偶尔下雨，不必永远晴天？虽然我没有太喜欢忧郁，可不可以让你清楚，我想这是我的必须？有时过分讨好你，有点失礼，好心虚。 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注意是3159000。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我挣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最近有专家证实说，水能够使龙头当中的铅元素析出，摄入过多会导致血液病、脑病等，而滞留在龙头里的隔夜水的铅含量是更高的。所以呢，建议各位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在用水龙头的时候呢，自来水如果停用超过6小时了，用前一定要放水1到3分钟。另外，最好不要用热自来水当饮用水或者是做饭，还有就是最好选择不锈钢的龙头。 等熄灭了，原来是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

清楚什么位置，只是一场错以为是。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听若有情。

去飞吧，不害怕，青春是那么长，就让我们去追吧，不停下，勒出一幅很勇敢的画。如果只要是你开口，青春就是做最可爱的自我。 喜迎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生活与梦想是写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收拾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世界品味零零散散，我们都来听呀。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到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转眼秋天到，依然如暖房，朝朝平无息， 我们常说距离产生美，无间的亲密只会让双方窒息，无论是朋友还是爱人，别爱得太近，因为有的时候爱的艺术就像风筝，只有给它风一般的自由，你才会看到它飞舞在蓝天的景致。 OK， 这里是品味1033，我是雨婷，今天陪你到这里咯，和你说声再会。 一份爱能承受多少的无间，熬过飘雪的冬天，一句话能撕裂多深的牵连，变得比陌生人还遥远。最初的爱越像火焰，最后也会被风熄灭。有时候真话太尖锐，有人只好说着谎言。假如时光倒流，我能做什么？照你没说的去想要。

然集中在一块，蔷薇处处开，等有心的人来摘。情人太慷慨，付出和接受都是一种债，你无法还清，我就无法承载。不能在一起，别当成自己撑着你，也撑不了爱情。离开不甘心，每个人伤心，我着泪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